哎，一看不是窦文涛在这，就知道他又去风流快活了啊！那我是代班的，我是梁文道，徐子东教授，这个新朋友啊，刘细良，走刘细良上来，子东，我跟你说，是要体现现在香港社会一片和谐的景象，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长毛， 看上去像黑手党。 哎，对，这人的背景比较复杂，他原来呢是这个。在香港中文大学念社会学高材生嘛，这个金耀基教授啊，叫金耀基教授，很看得起他， 跟魏老师同学了， 对对对对，收他要当最后博士生，叫关门弟子。那么后来呢，但是人家喜欢搞政治，跑去那个民主党， 读书人都喜欢搞政治， 去民主党，那么当人家智囊了什么的，后来呢又再去做一个反动刊物啊，一周刊， 一周刊是反动刊物， 一周刊还不反动刊物。 娱乐杂志嘛， 娱乐杂志啊、对对对，娱乐杂志，然后在那边做反很反动的搞娱乐，后来呢 就跟搞很多女人不穿衣服， 哎，不是啊，我是做政治的， 他是做政治的， 是做娱乐的， 然后呢，后来呢又跑去啊，在上海又做过事儿。那是 做女性杂志， 做女性杂志， 在上海你 对对对， 什么的，上海女孩子被你这骗了不少吧？ 不是，是那个时候做这个泰康路的办公室里面，旁边就是这个逸飞的模特儿公司。 陈逸飞那个模特儿公司，所以模特儿公司不会甩他的，他们都去找老外去了。然后呢，后来呢，他就现在呢，在这个 tom.com。这个做大中华地区负责出版事务的，那么管了几个杂志，什么亚洲周刊啊，哎，我们的亚洲周刊啊，三联生活、啊、 哦，好像说读书也归你们去管之类的，是不是啊？ 有参与的，是不是管了 就是这样啊。 当初都很担心这个被昌达康收购，原来是他收， 就是他在搞这个，就是、他 没有没有。 所以呢，你看现在这完全是体现出一片香港社会和谐的景象，求同存异。 这是什么意思？你就是说他是民主党？ 啊、不， 你说在中间做调和，我代表传统左派。 没什么，没什么。 你的和谐社会就这样排的，对不对？ 对， 特别安排我穿一个红衣服，对不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俩黑的，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不，这种问题不讨论。今天呢，主要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其实啊，现在啊，有几件事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一个呢，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个过去的和谐社会的建立啊，我就想起来，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礼拜二，明天礼拜三呢就应该这个神六要升空了。那么这回载人航天呢还是载两个人，那为什么讲和谐社会想起来这个呢？因为呢，就话说啊，这个神六升空啊，这回的争议好像比较少了，是不是？以前神五升空的时候，香港是有过一番争论的。 对，你好像是啊，被人攻击过一番嘛。 说起这事儿争吵，是不是？到现在直到 我们现在一看航天飞机，就想起梁文道。 都是你又说话了， 真是太惨了。 你就祝愿祝愿吧， 哎呀，祝愿了啊！希望这个神六顺利升空啊，那么给我们 顺利回来 啊，顺利回来给我们一个骄傲。说起这事， 你 不冤 啊， 真是太冤 怎么冤啊？ 直到今天，我上这个百度搜索一下，还看得到。就是我这个梁文道的名字在这个有关神五的帖子里面是怎么回事呢？就说这个梁文道误入这个神五航天飞行 啊，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啊？ 就当年我在商业电台，香港不是个电台，商业电台，在商业电台，他现在还在商业电台当主持人的是，我 他当台长的时候， 对，我在当台长的时候，我做一个节目叫《光明顶》，而那时候那个正牌的主持人呢，就是香港这个反动分子啊，陶姐，反动文人， 很有才的一个 啊，对一个台长啊，他在主持。然后呢，那天呢，大伙呢就说到这个神五升空，然后我们就说到，哎，关于神五升空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先说了，这神五升空在军事技术上面对我们国家的国力提高什么好处？后来说，哎，也要从一个反面来讲，什么叫反面来讲呢？就有人说，这是不是一种国家形象工程？是不是一种虚荣？ 这是怎么多的贫穷的 人呢？对，还有那么多的 民工呢？ 贫困问题没解决，是不是那个更重要呢？然后呢，跟着这个陶杰就发惊人之论。就是他那个，然后他，而且他最狠的那是什么？他说：“哎，文道，你这个题写说的太对了，你知道吗？这就应了咱广东人一句话。”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很有名的叫鸡理论啊，我这么一说。后来呢，不晓得为什么辗转传到大陆上面，变成是我说了， 因为你的知名度比他高嘛， 对，我在大陆知名度比他高嘛，然后一下变成就是我说的，你说这， 其实他们就是没好好学习当初陈毅的这个话， 嗯。 就算脱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嘛， 对， 这道理早就说了嘛， 就是这样。 那但是呢，现在是与时俱进了。我最近才发现啊，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神六哈，我们的节目是没人看的，因为神六一升空啊，24小时中央台就直播了，这次12个小时每天就直播。你想现在热爱神六的人哪会看你们聊天嘛？ 对对对， 全部整天看着他们在飞机上啊转来转去这样。而且哈，原这个是与时俱进，原来有个矛盾关系，好像是造了原子弹就穿不上裤子了，穿上裤子就造不了。 现在可以穿裤子， 现在 原子弹 不是，现在是造了原子弹回来变成原子裤。你明白没有？哎，为什么你知道吧？你不知道吧？现在很多这个，比方有一个茶叶 啊， 他们就带1两茶叶 啊， 通过各种关系带上神六 啊， 然后他上了天以后，他这个公司的广告，这个茶叶就叫太空什么什么茶叶。 嗯， 你明白，就可以卖很多很多。他说这个广告要比你上千万亿的广告还要有效，因此这次神六上忙得很呐、啊 嗯， 有画，有茶叶，有绿豆，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们穿的衣服会不会有赞助？ 而且当然不是神六，凡上去过的东西下来拍卖都是几百万， 嗯哼， 所以完全有可能他们穿的衣服下来就变成一名牌，就变成牛仔裤。原子库，你明白？所以这个就叫，当然现在有些学者出身啊，出来忧虑说，我看北大的教授， 有些教授， 北大教授说，哎，这样科学项目搞得太商业化啦，什么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了，但是我想他们的动机就是说，把这些钱都化为科研经费，就是又造原子弹，又要穿好裤。 哇，刘 与时俱进啊！ 他也是个旅游作家，到处跑啊。这个你常看这些外国报纸，有别的国家有这么 有 吗？ 有， 美国也有这样。 俄罗斯有了 啊， 俄罗斯就是你要做太空人很容易嘛，你就是它有几个不同的套餐 啊。 你要做太空人的，就是刚才新闻的有看过这个，就是你可以做很贵，$几千。还有下一个就是说，你在一个毛儿 太几个几千万美金 太空舱里面，毛儿的毛衣的，这是不是真 的模拟的？ 对，模拟的，这是几个比较便宜。它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我就套餐， 跟美国的太空总数也是一样啊。 那这个我觉得 它有暑假团吗？ 对，其实将来我们国家也能搞这个，就是这个载人上去，载游客上去，这也可以玩。比如说我第一个报名肯定张朝阳， 就算去不了，我们可以到酒泉去参观嘛，在下面晃动晃动啊。 所以就是说，你香港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小孩子啊，都是美国这个太空总署的，他的学校有一个现在就是训练团，就去付很多钱的。 嗯， 实际上这个训练也可以变成一个商机。 嗯， 就是虽然它实质上是一个科研项目，是代表国力的某种标志，但是呢，目前来说他们跟裤子跟原子弹的关系不要 哦，所以呢，它不是必然跟这个扶贫矛盾、啊。 所以你们 当初赚了钱， 你现在反省吧。当初讲成武的时候，问题看得不够深刻吧？ 是豪杰错犯错 误。我不管了，讲回来再讲。 还有一件事很惨，就最近好像是灾难不断 啊、 这个美国一大串风灾，然后我们浙江福建那边又有台风，台湾也有台风吹袭，那么现在更惨就是上礼拜啊，我们知道这个南亚又来一次大地震了，那么这回是在克什米尔那个山区，都是人间天堂啊，原来是个度假胜地，很美的地方，还出那个羊毛衣啊，那个 cashmere 对，那种最好最漂亮的羊毛就是克什米尔。 英国人在印度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住在这个克什米尔这个湖上 啊， 现在就叫船屋，就是这个英国人的以前的殖民地的时候，最喜欢到哪里到这样 去度假。对，因为印度很热，在那个地方很凉爽。 因为那个殖民地以后，他们不让他们英国人盖房子， 对， 所以他们就盖了船屋，现在叫豪华船屋。我跑去住了一下， 我真的 还 住过 啊。豪华个鬼呀、啊！哎呀， 没有了，很旧的，很旧的。他的船屋这个名字有的是叫香港。可能叫上海、 真的 真的 卖得很贵，它是旅游嘛、 旅游啊，不同的国家来的客人、 乍一看这个地方呢就很像日内瓦，很像瑞士、但你下去一看呢，就是 很 真的很穷， 还是印度，就还是印度， 它印度不把它 像瑞士。对， 然后就是我去了以后走了一个礼拜就爆炸了，满街都是碉堡、 就自杀式袭击 嘛。哦，对对对， 那个地方有克什米尔独立运动嘛。 对，有克什米尔独立运动，然后有印巴互相指责，有对方的 进进出出的这个飞机检查是最严厉 的时候。 是这个阿摩， 我去的时候他不能直接从这个德里飞到去，他要先停下来。在喀什米尔的首府之前一个城市、 啊、 然后很多的军队让飞机守村、 啊、 然后才能够飞到这个、啊、这个首都。 我们两个都去过。 对, 对，我十多年前去了、 哦、你十多年前去 那个时候你可以就是 用一包烟就可以找几个这个运到的军来陪你去滑雪 啊，真的 很危险， 一包烟就是滑雪、嗯、 对，但是私人补保镖跟着你去。 哇，你去的时候是什么？ 我是几个月前的， 几个月前才去的， 几个月前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地方，根本没有街道，开的都是小路，然后人特别朴实，那里的也是新伊斯兰啊，这个整个，但它完全没有中东地方伊斯兰的这个中东地方那般老百姓看到游客的那种比较戒备仇视， 没有没有， 他非常友好，很小的小孩， 小孩 都 有 问题， 对对对， 还愿意招手。然后我印象最深，我上跟文涛也讲过，就是说学生好，穿整齐的校服。街上看上去最像样的一批人就是学生、 嗯、 穿得很整齐的他们的衣服， 是英国人的留下的。 哎，这个就是印度是英国人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说这个相对整个地区的贫穷来讲、 嗯、 他的学校他的学生是最好的一批。 在很多城市，在印度的城市都是一样、 嗯、 都是你看见很穷的，就是你去这个旧的德里也是一样，而且你也会看见就是穿得很整齐的白色的这个小孩子走过， 对， 但是你觉得这个 对比很大， 对比很大。 你相比之下，你到中国的比较贫穷的地方， 嗯、 你就会发现他的法院、他的什么私人的楼，他还开什么奔驰， 对对对。 但是学生教学的地方一塌糊涂，破烂不堪。我这个特别有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好像很不对头。 没有，我们别这么说，我们有个口号，再穷不能穷教育嘛，对不对？ 口号， 苦不能苦孩。 但这个是在印度才看见这个现况啊。 对，原来这个口号是印度人的。 对， 因为我们提出来，印度人实现 了。印度现在世界上什么都不输出，就是智力嘛。 对对对， 输出知识分子、 工程师啊， 就变成世界工厂。啊，说到这个，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孩子跟学生呢、啊，我跟你说，这回啊，这个地震最惨就是这个孩子跟学生。我们先看几张图片啊，先给你看几张图片。这个就是克什米尔啊，这个地震受灾，我们看到有一些大楼塌了下来，中间那一片空的就塌了下来，然后有一些灾民正在下头，有些救援队伍。好，我们看下一张，这是一些挖土机，哎呀，你看这个正在挖，后轮都翘起来了。好，再看下一张，那这是一些救援队伍正在这个现场搜索，还有没有生还者？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下一张呢，也是一个房子已经烂掉，前面还有个小孩子在这。说到这个小孩啊，为什么这个小孩特别惨？因为这回啊，原来他地震的时候啊，正好是在上学的时间。 哦， 整个塌下来。 对，整个学校塌下来，他没有什么，他别的建筑都比较小，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他很多别的一般的建筑，甚至政府建筑都不大，都不高，只有学校盖得好。他那个学校盖得好呢，就特别大。 嗯， 因为特别多人集中的地方就是学校， 嗯， 他这个这么集中的一个学校一垮，就集中的压死小孩。那么现在总共据说非官方数字是死了差不多50,000人，那里面是很多是年轻人，是上学的学生。那么有一些村子啊，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一些村子，他是每一条村子都有些小孩集中到一个镇里面去上学。然后由于那个镇的学校垮了，压死了这孩子，每一条村平均回来活着的孩子只剩一个，一条村活一个。那么所以他们现在有个说法是克什米尔是整代人不见了， 就是十几岁， 十几岁那一代整代人不见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帮我开车的那个，他是有点瘸的，他打两份工，他说他所有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小孩能够出去读书。就是说我他说我们这里是穷，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们是富的， 嗯， 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他们克什米尔是很繁荣的， 对对对。 他说现在因为战争他很绝望，但是到现在我这一辈子全部的希望就是希望让小孩将来能够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不能 去读书， 就只能在这个地毯厂工作。 对 对， 去过参观他们的工厂，很小。 对， 因为他们的要眼睛比较好的人才能做这个， 这都是小孩做， 都是小孩做，女工都是小的，就是十几岁的 童工嘛，那就是。所以啊，说到这个小孩啊，这个前途，我觉得看到这个景象，你觉得特别绝望。 嗯， 就是他父母的希望好像已经没有了。 这个希望就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念好书或者怎么样，哎，将来他们就是希望。但现在这个希望都断了，我就想起来，就是好像很多我们中国人社会啊，特别强调的、特别讲究的，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够念好书， 代与代之间的 一种衔接，对、嗯。对，那么希望将来呢，这个下一代总比这一代过得好， 嗯、 这个年轻人有个机会能够升上去。 嗯、 但这个我就觉得有个奇怪，因为现在这几年，比如说讲和谐社会、 嗯、 讲贫富差距，我们都特别强调就是城乡有差距、贫富有差距。但是这个代跟代之间的差距怎么样呢？会不会说有某一代人啊？因为我说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香港啊，我有感而发。 嗯， 这香港我觉得很特别，这个地方 就梁文道这一代人老上不去， 哎， 有他已经是最好的， 我已经是算不错了。 哎，就是说他这一代里面他还觉得他上不去，是不是这样？ 他也是，我们这一代人， 我是四字头啊，他才三字头啊。 对，但你们注意到，就是像这一代人啊，就是不上不下。就在香港有这个情况，比如说搞政治啊，先从搞政治来讲，你们比如说像他这种民主派，过去啊，这个搞民主派的运动的人，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香港他跟他同龄啊，有一帮人是差不多，我想跟刘夏当年一起在民主党，香港民主党，或者是也有的是民建联，各种 对， 反正各种势力，左中右都有。有这么一种人啊，叫做少壮派，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名词？ 少壮派的年纪已经四十多岁了。 对，四十多岁是少壮派。对，什么叫少壮派呢？子东老师，这个要给他解释一下，是这样的，每回到立法会选举或什么，就会有这么一帮四十多岁的人跑出来，就说我们这批年轻人这么努力奋斗了，80年代开始搞了十几年，到现在还在当区议会的议员。区议会，香港区议会议员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陆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这样的，躲在这个屋村那个小办公室里头，然后附近有些屋村公共房屋那些老阿婆下来 漏水了， 哎，对，许议员，我那老漏水啊，哎，行，没事，我给你看看，就全体素质上去了， 老医生、老人念啊， 对对。 就是每一次新 成员，然后差不多能得到几千票就能再当选 了。对对对对，几千票，几千三百多票就 一千三百多票就行，一千三百多票就行。 所以你看，但是相比之下，你看台湾啊，真的，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有个朋友， 马英九，你记住了。 不，马英九呢还不算。我跟你说，有一个人跟他同龄， 罗文佳。 罗文佳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台湾大学的时候，我跟他碰面，我们一起那个是讨论这个两岸三地的关系。 对， 现在已经 怎么了？ 跑得很快了。 他是陈水扁的智囊啊，然后现在他代表民进党去选这个台北县县长啊，然后跟他同辈的香港这帮还在阿婆，我帮你收你水喉。这一点你看，像我这立法会没有一个是比四十岁以上是这样。 英国这个卫报最近报道访问一个保守党的什么正在党内选这个主席嘛，他其中一个38岁，已经是这个保守党的英国的这个明日之星了，已经在。 你们这话句句触到我的痛处。 对， 你想想看，现在很多发达的人都比我年轻啊，就跟你们讲的一样，就我们常常都会有自己那种感受，就是说，哎呀，某某人当初跟我差不多，我当初华师大升副教授，复旦不就升了王沪宁吗？你看他现在坐在胡锦涛啊、江泽民旁边，你看像我们这些人， 你就。 怎么不气馁啊？ 人家是什么样的人物，我们怎么能够啊？ 我们都是一 代相比啊， 都是一代的嘛， 命运不一样了。好好好，广告回来之后再说。 好了， 叫王沪宁。奇怪，很多人都说香港是个很开放的社会啊， 真的社会流动很高的， 社会流动很高， 外面的人在看。 但其实啊，我有时候我们两个作为香港人，就是一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啊，比如在大陆、台湾像三个地方里面，人年轻人机会最少的，反而是香港。到现在就你看到，比如说在影视界， 你在哪里生活，就会觉得哪里年轻人机会最少。 不是我很比， 然后等你年纪变了以后，你就的钢管又不一样了， 你 就会觉得哪里。 横向比较嘛，徐子东老师，你横向比较一下，你看一看这个影视界、传媒界、这个、学术界，你会发现在两岸三地里面啊。香港啊，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已经在同一个位置是20年。 可是五十五字头的，在香港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 了。对，你比如说上 海是掌握的， 像我们大哥仍然是成龙是吧？ 对对，他就是最近去这个韩国这个釜山电影节嘛，然后记者问他，他还是说20年前的话， 说我在电影里面不能接吻，不能有性爱的场面，我也不能公开结婚。 为什么？ 他说我的影迷会觉得很伤心，因为我的形象很重要。 哦， 你说我20年前已经听他怎样说了嘛？20年后啊，他也是代表香港， 所以呢，他依然觉得自己像谢霆锋的样子。 这个只是20，只是 所以呢，你们不要去，你刚才讲那个台湾那个叫什么 罗文佳， 你们不要去羡慕罗文佳、王沪宁，他们苦得很，对不对？ 哦， 你看他们到了位置上，要把自己当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自由了。 香港是很有趣的，就是说五字头的50多岁的掌握权力，还是他们扮作20几岁啊？ 对。 你开始去接永远25岁， 对，对，谭咏麟嘛，谭咏麟不是年年都说自己还是25岁， 而且人家总是叫他哥，不能叫他叔的， 对对对对，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但叔他们那个你可以叫他叔，你发财也不能叫他叔，对不对？ 都不能叫叔，这些都不能叫叔，还 成龙大叔，哇， 你们叫叫成龙大哥， 成龙大哥啊，这是很， 然后呢，而且还有，不过最近还好，就最近我们就说嘛，找他来就讲和谐社会，这个现在呢。香港啊，有一个我们知道，香港公务员或者香港高官里面有三个高官位置最重要，一个是财政司，一个是这个布政司，不，现在叫行政 政务司司长， 政务司司长啊，一个是律政司，律政司就管法律的，有检察院那种各种级别了。那么现在有一个新人选曝光啊，政府还没有正式承认，但全香港媒体都炒开了，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好，这集节目就完了，大家看不到了，没关系，反正过几天了再给大家有机会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呢，反正现在就说到，终于有个新人，就他40岁， 就是大哥一类的人物。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